十八世纪末期，美洲的加利福尼亚仍然是西班牙殖民地嚟。住在这里的居民受尽被派住来这里的驻军欺凌压榨，以致生活过得非常痛苦。当时的人虽然很痛恨驻军的压迫，但是就没有人够胆起来反抗。加利福尼亚的居民生活在暴政之下，不知道痛苦是几时才会结束。以前那种和平、温馨、宁静的日子，睇怕只可以在梦境里面才找到。好在原来梦境是会成真的。一位敢公然挑战驻军暴政的正义使者终于出现了。 我知道千达夫在你的马车上的。 我不识这个人啊。 千达夫是个逃犯来的。 由西班牙来的船就来埋案的了。我要赶去码头那里接迪哥斯啊。不要阻止啊。 啊啊哎呀哎呀你想攞命啊你看看。喂你看看快点追啊。追他来。 等我给些厉害的来探下吧。 拜托你了报告。 所有住在这里的居民受尽军队的欺凌，除了要缴交赔偿，还有很多很多难以忍受的规律，不单止把大人没有言论的自由，小路仔亦不可以自由咁玩。呢度唔少嘅居民曾经试过反抗军队，可惜结果都是失败。迪哥斯，有咩办法啦？同爸爸一齐谂下啦。 爸爸， 唉，终于都翻到嚟啦。 迪哥斯， 啊，罗丽莎，你靓咗好多啊！ 一阵先讲啦。找个地方给他们匿埋先啦。 哦，咁揾船长商量下咯。 嗱，你哋匿喺呢度啦。 唔该晒你啊，船长。 去嗰边揾啊！有冇啊？ 冇啊！ 哎，究竟发生咩事啊？ 佢叫千达夫啊，佢帮我哋向西班牙军队争取应有嘅自由平等，点知道？军队就话他们这样做是犯法，还要捉他回去处死添啊！ 呢边找过未啊？ 所以我想用呢一架船载他离开呢度啊！你帮下手啊！ 虽然是啫，罗丽莎，咁你自己咪好危险咯。 而家唔可以考虑咁多噶啦。 等等啊！ 啊！我个仔啊！ 我的仔啊！放 手啊！咪我啊！ 哇，咁多金币啊！ 俾埋啲金币我啊！ 将佢带翻去。 行开行开，咪阻住晒！你系边个啊？ 你哋抌低个 B B 仔唔理，太过分啦！ 你够胆再讲多一次啦？ 讲多几次都咁啊！ 虽然你系农场主人嘅女啊，一样系冇情讲。 咪多事啊，罗丽莎！ 唔得啊！ 咩话？ 唔啱嘴都咪讲到啱啦吓！ 你究竟系边个？ 少佐系嘛？我就系贝格家族嘅迪哥斯啊！ 哦，你就系贝格阿里哈图嘅仔啊！ 冇错系啊，少佐讲得啱啊！ 你咪好似去咗西班牙嗰度留学嘅？ 系就系、是，我识挂住玩，冇心机读书，结果咪跟唔上咯。学校方面又唔肯收我，所以逼住翻嚟呢度咯。少佐你话啦，我搞成咁样翻嚟呢度做乜嘢好啊？ 唔知啊，以后咪再叫我做少佐，我系少尉，难开，咪再留喺度，快啲带佢哋翻去。 系， 咪走住啊！ 罗丽莎，你咁样做系冇用噶。 你放手啊！ 不如我哋去睇下 B B 啦。 贪生怕死，我冇眼睇你啊！ 哦， 各位啊，呢个欢迎会咧系为咗欢迎我个不肖子迪哥斯翻嚟嘅。佢喺西班牙嗰度咧，好用心啲读书，终于完成咗佢个学业，翻嚟家乡啦。 啊，真系恭喜啦！ 罗丽莎，究竟咩嘢事啊？睇下你啊，做咩咁嘅面口噶？俾人哋睇到啊，好失礼噶。你咪成日都希望佢翻嚟嘅，而家佢翻咗嚟啦，你又咁样嘅？嚟啦，开心啲笑翻下啦，过去同迪哥斯倾下偈啦，去啦。你知唔知道啊？将来你系会同佢结婚噶，你系咪好唔高兴啊？呢件事咧系我同你爸爸一齐揸主意决定嘅，不过我记得上次同你讲嗰阵，你仲好开心噶。啊，罗丽莎啊！哎呀，都唔知佢做咩无端端唔开心，真系劳气啊！哎呀，饮得太多啦，点算好呢？ 睇下我样几得意，罗丽莎，个 B B 啊一路都好乖，冇喊到噶， 等我睇下。哎，乖呀，唔好喊啦 ，B B。哎 ，B B 啊，唔收声添。 就咁讲句，梗唔收声啦。 哦。 个 B B 咧系想饮奶啊。乖乖啊，饮晒樽奶佢啦 吓。迪哥斯你好温柔啊， 净系温柔系冇用嘅，男仔应该要坚强啊。而家呢个 B B 并唔系需要呢啲温柔啊，系需要有人救翻佢失去咗嘅父母。 好嘢话，罗丽莎佢。 咁咪系咯，佢好似唔系好中意同迪哥斯结婚咁啊！ 究竟点解会咁噶？ 我点知道啊？你都知佢几刁蛮噶啦，系啦，爸爸咁点算好啊？ 哎呀，真系烦啊！如果佢肯同迪哥斯结婚，我哋就系贝格家族嘅亲戚啦嘛，咁将来啊就可以利用佢哋嘅家产嚟挽救我哋屋企啦。真系烦， 加老士先生，倾乜嘢啊？系咪有事解决唔嚟啊？ 唔系，迪哥斯去西班牙留学啊，咁今日系终于学业有成翻嚟啊！ 系啊，冇错系啊，只可惜罗丽莎仲系一个乡下妹啊，我哋担心迪哥斯唔会再同佢来往，所以喺度烦紧啫嘛。 唔会啊，点会咁啊？佢自从喺西班牙翻嚟之后，都成个变晒。早知道是这样的，我就不会给他西班牙的了。雷蒙司令官叫我们来传达命令，经过追查，四处山坡谣言的千达夫已经被我们捉住了，很快脆就在山丘那里行刑，你们全部都要去看啊。军曹啊，点解一定要叫齐大家一齐去睇行刑啊？ 呢样嘢我都唔知喎，可能系 乜嘢啊？ 为咗俾你哋知道边个同军队作对嘅，边个就系犯法要拉。总而言之咧，我今次嚟净系传达雷蒙司令官嘅命令啫。我哋走。 点解阿里哈图地仲未到啊？ 系，我已经叫咗高力士军曹去通知佢哋噶啦。 唔等埋佢哋就行刑，太冇意思啦！我要佢哋知道同军队作对嘅下场系点嘅。 嚟紧啦， 各位见到大家嚟齐，我好开心。阿里哈图场主，听讲令郎翻咗嚟，系唔系啊？ 系啊， 有咗佢帮手，农场嘅收成就会越嚟越多，系唔系啊？讲翻转头，我哋已经捉到一个想颠覆破坏嘅罪犯啦。我哋唔会容许任何人同伟大嘅军队对抗，所以总督决定要将佢处死。 冇啊！冇！ 将犯人行刑啊！准备开火！ 冇啊！停手啊！ 立即开枪！哎呀！吓、啊，好啊！边个？你究竟系边个？ 你用高压欺诈嘅手段，为咗满足自己嘅欲望，就要大家受苦。雷蒙司令官，你再唔改嘅话，我黑龙就要教训你。 好大胆！ 黑龙 是 黑龙 啊！黑龙 仲等咩啊？开枪！ 哎呀！等我嚟对付佢！哎呀！哎呀！等我嚟教训下你！ 快走啦！ 哦， 咪住！ 有恶势力欺压民众嘅地方，我黑龙就会随时出现噶啦！你记住啦， 正犯通嚟嘅，仲唔开枪？ 黑龙咩黑龙啊？ 哇，好威武啊！ 黑龙。 做咩啊？欢迎会已经要完咗啦！ 哎呀，千达夫个 B B 咧？ 啊，我唔知道 喎。吓，喺边咧？ 唔通唔系发梦系真嘅？ 吓， 我梦见千达夫带埋个 B B 走咗啊！不过咧，千达夫明明俾军队捉咗去噶，点会咧？嗯，仲有啊，佢好似话佢喺听朝早咧由山坳嗰边坐船走噶。 啊！ 千大夫一定会利用呢只船逃走嘅。佢一定匿埋喺呢只船上边，四周围抄下啦，一定要揾到佢出嚟为止。你有冇收埋到佢哋？好快啲讲啦噃！如果唔系咧，就杀晒你哋。 佢哋真系冇上船啊！ 既然系咁，响汽笛啦。 哦， 千大夫带住个 B B 嘅，只要汽笛一响嘅话，咁佢一定会喊嘅。 系。成个船揾过晒啦，揾唔到千达夫佢哋。 可恶！ 我谂咧有好多种可能性噶。 边种可能性啊？ 咁嘅，我啊认为咧，佢哋仲未上呢个船度啊。 正蠢材。佢哋梗系仲匿埋喺呢个镇上边嘅，快啲去揾佢哋出嚟啊！快啲去。 系。 我要走的，除了一船之外。 喂，等埋啊！ 我想到了。 应该走得甩噶啦。 不过， 不过乜嘢啊？ 好似千达夫咁嘅人，佢走咗之后就后继无人啦。够胆同军队对抗嘅人已经越嚟越少啦。再系咁落去，呢度嘅人， 千达夫，你真系喺度啊？ 格布里奴。 你走唔甩嘅，千达夫。 黑龙啊！ 乜嘢黑龙啊？除咗你个面罩睇下先啊！送你落地獄啦！ 果然係打得一手好劍啊！可惜啊，係用嚟橫行霸道 啊！好嘢啊！ 哎呀，军曹啊，你睇下， 嗯， 系千达夫啊， 原来喺嗰度，嗯，唔怪得周围都揾唔到佢啦。不过，咁咪好咯。 紧啦，比我哋想象之中多好多。 咁大车都系，真系行到口水都流晒出嚟啊！ 各位兄弟，落去啦！抌低晒啲货物，然后即刻离开啦！ 你叫我嚟有咩事啊？ 我有啲嘢想问清楚你。 问我？ 迪哥斯，你要老实同我讲噶吓。 啊？ 我记得你细个嗰阵时系好勇敢噶，每一次有人虾我嘅时候，你都会赶佢哋走嘅。 喂，你哋好快啲停手咯！ 咩话？ 生得咁细粒，咁大声， 要将你哋情绪推平啦！ 你唔会理会佢哋系咪大过你，抑或系好多人，你都会好勇敢咁对付佢哋嘅。以前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来的，所以我现在我都不相信这个就是你啊。你去了留学回来之后整个人都懒晒，不过我就觉得很怪啊，硬是觉得你是专登扮到自己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专登扮到这样呢？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要问你，你说啊，这个秘密我不会告诉人知的。 秘密？弊了，难道被他识穿了？ 哦， 好啦，我讲啊，以前你屋企嗰只好靓嘅水壶咧，其实系我打烂嘅，好对唔住啊。 哦，原来真系你，你唔好再喺度东拉西扯啦，我而家唔系问紧你呢件事啊。 喂喂喂，唔该你等阵啦，俾翻 我。哎呀， 你点啊， 爸爸？ 爸 爸。啊，罗丽莎， 你哋太过分啦。 哎，唔好啊，佢哋系军人嚟噶。 但系 等我嚟搞掂佢得噶。 迪哥斯， 好啊。喂，吓埋嚟做咩？ 咁多位长官辛苦晒你哋啦。 哎呀， 长官啊，话俾我听发生咩事啊？ 呢个农夫因为唔交税金，所以我哋攞佢啲小麦嚟顶替咯。 因为今年我哋所酿嘅葡萄酒咧，俾啲强盗抢走晒，所以我哋先冇钱交税嘅啫。 如果搬晒我哋啲小麦，咁帮我哋做嘢工人就会冇饭食噶啦，税金我哋一定会交嘅。唔该你哋再宽限多几日啦。 啲咁嘅废话唔使再讲。 最近呢一排的确系好多强盗出没啦，不过你都唔可以讲大话嚟呃我哋噶噃。 你喺度讲乜嘢啊？ 今年嘅葡萄收成唔多好，你嘅葡萄园嘅收成亦都系咁差，因为冇钱交税金，所以就呃我哋话俾强盗抢走晒，系唔系啊？ 我冇呃你哋噶，系真噶。 如果我哋揾翻批葡萄酒啊，我哋就会交翻啲税金噶啦。 咁样有冇其他办法啊？ 啊，收声啊！司令官命令咁样做嘅。如果你哋唔交税金，下场就系咁样噶啦。如果想攞翻啲小麦，就谂办法捉翻班强盗翻嚟，咁样咪有钱交税金咯。好啦，我哋走。Yeah! 哇，迪哥斯原来唔系， 真系啊，咁啊真系太过分。 系啦，仲有添啊，佢哋自己系军人，应该去捉贼先啱噶嘛，仲竟然叫雷力自己去揾翻嚟。 用暴力系唔合法噶，身为军人更加唔应该用暴力啊！等我帮佢去攞翻啲小麦啦。 军曹，不过咁，佢哋话系司令官嘅命令嚟噶。 啊？咩话？梗系雷蒙司令官嘅，唉，唔咁唔得噶，唉，咁冇办法啦，呢件事咧真系帮唔到佢忙啦。 军曹啊，想办法捉咗啲强盗啦。 其实我都戥佢哋心痛啊。 系咁啊，真系麻烦啦。我哋屋企嘅葡萄酒听日就会运到嚟，希望唔好遇到强盗咁就好啦。 我哋啲葡萄酒亦都系听日先至运到噶噃。 如果遇到强盗咁点算好啊？ 你只管放心啦。为咗多谢你经常请我食饭，听日就等我帮你哋押送啲葡萄酒啦。 喂，军曹啊，咁我嗰啲又点啊？ 冇所谓，等我趁呢个机会将佢哋一网打尽啦。 佢得唔得噶？ 佢啊，成日都咁大口气，信佢唔过噶。 多谢晒，下次再嚟帮衬啊！真系好对唔住啊，葡萄酒已经全部卖晒啦。 哎呀，咁快就卖晒噶！ 我排咗好耐队噶咯。 咁嘅，今年葡萄收成唔系几好，搞到货源唔够。虽然系咁啫，我哋本着为市民服务主，对唔加价，尽量满足大家需要。可惜货源有限，唯有暂时停止啦。 系咁，冇办法啦。下一次几时有得卖啊？ 唉，我都唔知几时再有噶。不过我铺头入边咧，仲有一啲贵少少嘅葡萄酒喺度，唔嫌贵嘅咧就买嗰啲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多谢晒啊！ 生意都唔错嘛。 佢争啲俾你吓死啊！入嚟见我啊，蒙住块面做咩啊？除咗个面巾，睇下个样点都得啩。 哼，如果你系信得过嘅，我随时可以除咗块布嘅。 咁即係话我巴哈兰信唔过啫。 用低价买啲赃物返嚟，再用高价卖返出去嘅人。 居然讲到出口添。係啦，几时再送葡萄酒嚟呀？ 听朝一早就会有好多㗎啦。 係咁，我一语等你啦。今次呢批货呢最多贵啲同你买。 咩强盗咁巴闭呀？我哋行咗成日啊，鬼影都冇迹啊！见到个高力士军曹啊，仲有咁远时走咁远咩？ 军曹有强盗啊！ 一早就知啦，仲唔快啲去追？ 喂！ 看看他们掉头走路了。 没理由的，那班强盗不会就这样算数的。 怕他们批货物来。 批货物。 快点啊，快点。 迪哥斯罗尼莎，快点两个马车将你货给送他们啦。 不要啊，千万不要拿我条命啊。 迪哥斯啊， 等我吧。 不要追，这样的人啊，就算追到都没用。 冇胆鬼，哈！就算死都唔俾你噶。 B 兔， 既然你咁中意死，就等我成全你。 啊，咩啊？ 龙啊！ 压龙。 拉出来，快点！快！我真快给红果拿了去了。哎呀！ 哎呀，好龙啊！ 哟！快！抓住我，你搞定鬼儿！ 好，抓了！哎 呀！哎， 边个指使你咁做嘅？ 等阵啊，阿龙，呢个强度得我嚟对付佢啊！救命啊！哎呀，救命啊！ 哈龙，多谢你啊！ 你以后唔好咁冒险啦，知唔知啊？ 系系啊，啲货物全部冇晒啊！ 我有件事想你帮个忙嘅。 啊，哦。嗯，包喺我身上啦。写住二 set 嘅，我哋去第度揾过啦。 哎呀，咁样好痛噶！你再细力些少啦，罗丽莎。 少少痛都喺度呱呱叫，系你先至个冇用，逃走都整亲嘅啫。 系啊，诶，其实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噶。 咁贪生怕死，抵你啊！ 哎呀！ 在其中一个酒桶，我黑了二石在这里，你帮我叫多几个朋友查下那个酒桶去了哪里。 喂，不要在这里吵住晒啊， 有人添啊，我们快点走啦。应该是在这里的，快点找啦。 假如找到那一个酒桶，就在那一幅墙那里写了几个仪式在这里。 宝宝格啊，找到了， 真的的。 看看 啊，黑龙的标记啊。 咁大批葡萄酒，你咁平都肯卖出去，我唔多信噃。 我一向做生意都谂住平卖益街坊噶啦。讲开又讲啊，司令官，唔知呢个镇嘅卖葡萄酒专利权系咪属于我嘅咧？ 你想要咩？ 我识得点做噶啦，到时我唔会令司令官你失望。 仲唔俾我听到晒？ 哎呦，哎呀，细路咋？嘿，你喺度做乜嘢啊？ 备家伙啊！ 咪走啊！快啲出嚟啊！ 嗱，呢啲你收咗佢啦。 嗯，区区咁少金币就想可以控制呢一度嘅经济，未免太过便宜啦。 梗系咁样唔算便宜啦，我只不过系想用平啲嘅价钱将啲货卖出去啫。 咁就应承住你先啦。不过记得你讲过嘅说话，唔好乱嚟啊。 你系话我做生意啊，抑或系我哋嘅台底交易啊？ 两样都系啊。 一个系专卖赃物嘅坏商人，另一个系贪赃枉法嘅司令官。 边个？ 我系唔会容许你哋咁样做嘅。 你究竟是邊個？ 黑龍。 有强盗啊！有强盗啊！ 黑龙啊！黑龙，真正嘅强盗应该系你哋啊！ 喂喂，边度系啊？我边度系强盗啊？ 明知批货物系抢翻嚟都卖出去，咁样同强盗又有咩分别啊？ 边有啊？有咩证据啊？ 证据就喺呢度。 你系边个？ 巴克兰，你救我啊！ 巴克兰究竟点解会咁噶？ 我点知？我都唔识呢个人嘅。 巴克兰，你将呢班强盗抢翻嚟嘅酒，用最低嘅价钱买翻嚟卖，你仲想唔应？ 你买赃物？点会？我完全唔知噶。有贼啊！有贼走咗入嚟啊！ 黑龙，放低把剑！呢个细路梗系你嘅同党嚟啦！ 放开我啊！ 冇用啊！ 看来你哋班坏人都离齐晒咯， 等我收拾你啦！ 玩实我。 黑龙，小心啊！ 各位手足，交翻佢！ 好嘢啊！ 快啲上啊，帮手啊！ 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冇兴趣。巴克兰先生啊，到咗呢个时候你认咗佢把 呢啲葡萄酒有咩证据系抢翻嚟嘅？ 呢一个标志就系证据嚟，喺你哋抢翻嚟嘅葡萄酒桶嗰度就刻咗以色呢个标志喺度啦。 乜话？ 呢个就系抢翻嚟嘅证据啦。仲有啊，呢一桶并唔系葡萄酒嚟嘅。 吓乜 呢一桶成桶都系水嚟嘅。 是水嚟嘅，巴克兰啊！呢件事究竟点解释啊？ 我点知道？ 竟然用水当系葡萄酒啊！仲想呃埋我添？ 因为系偷翻嚟噶嘛，所以点会知系水嚟嘅？呢啲全部都系证据嚟嘅。 点会咁噶？ 你啲钱就由我嚟没收啦！雷蒙司令官，呢一班破坏社会嘅强盗，仲有就系专卖赃物嘅商人巴哈兰，我将佢哋交俾你啦，你识点处置佢哋噶啦？ 哦，追啊，仲唔追？ 只要呢度仲存在恶势力，我黑龙随时都会出现嘅，你哋记住咯。 今次俾你搞到我咩飞屎都冇晒啦！由今日开始，你准备有排闩埋道门瞓觉都得啦！ 放过我啦！ 古古格啊，你点解要扮成咁样啊？ 吓，穿着布添啊！ 虽然我叫你帮手去揾嗰个桶啫，但系扮成咁样，你知唔知好危险噶？ 我知道，不过见到黑龙咁威风，而且啊，又想知道黑龙系边个嚟咧？原来同我想的是一样的，黑龙就是迪哥斯哥哥你的。其实最初那时候我就估到黑龙是你来的了。 迪哥斯是谁来的？ 你炸帝都没用的了，我不会这么容易就被你呃到的，就好像今晚这样，一看就知道是你来的。我还记得以前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好彩得你当我是亲弟弟锡我的。我感觉到的。 你唔舒服啊？额头好轻喎。 爸爸妈妈， 玛利亚，玛利亚，快啲出嚟啊！玛利亚，玛利亚。 你放心啦，我唔会讲俾人听嘅。我自己一个翻去得噶啦，唔该晒你啊，黑龙。 哦，哎呀，呢啲系你俾强盗抢咗批货嘅货款嚟嘅。呢啲钱攞去交税啊！ 黑龙， 边度啊？辛苦晒你啦！ 哥哥，你翻嚟啦！ 布布格， 嘿，从今以后，我决定要做黑龙嘅好助手啊！ 今日嘅黑龙。 唔系加路士农场嘅场主，点解会嚟呢一度噶？ 哦，我咁啱经过呢度啫。阿里哈图喺度啊嘛。 老爷一早去咗农场度做嘢啦。 哎呀，天时咁热，做爸爸嘅就去农场做嘢，做仔嘅咧就喺度瞓觉。 就系咁先激气咯，去外国留学喎，都唔知学啲乜嘢噶，翻到嚟成个懒散晒，都连只狗托埋佢一样咁懒啊！睇到佢咁样，简直心都实实。 嗯， 少爷。 哦，咩事啊，玛利亚？ 我问你做乜嘢就真啦，有气冇力嘅后生仔啊，只会喺度瞓晏觉，食一大食烂啊！你学下你爸爸，佢虽然年纪咁大，就日日到农场打点一切噶。真系见唔到就激气啊！再系咁样嘅话咧，加路士农场就会 咩话？你话唔俾罗丽莎同迪格斯来往啊？ 啲人啊讲得冇错啊，佢真系一啲出息都冇嘅。你话咁样，我点放心俾个女同佢来往得噶？贝格家将嚟我嘅继承嘅，我睇唔使几耐啊，都怕活落。 你喺度讲啲乜嘢啊？佢冇出息咪更加好。 啊？ 好似迪格斯啲咁嘅人啊，略施小计就氹到啦。如果罗丽莎真系嫁咗俾佢啊，咁贝格家嘅财产啊，就话都冇咁易落喺我哋嘅手上啦。 贝格家嘅财产啊，不过阿里哈图仲未死噶喎。 你放心啦，佢一向都好锡呢个仔嘅，我哋叫迪格斯帮下口啊，阿里哈图实会应承同我哋合作噶嘛。 你都讲得几有道理，如果系咁啊，就要俾佢哋快啲订婚至得咯。 你哋喺度讲紧乜嘢啊？ 啊，哦，冇嘢啊。 爸爸， 罗丽莎，你对迪格斯嘅印象点？ 迪格斯正一冇胆鬼嚟噶，唔好再提佢啦。 冇胆鬼，佢又点会系冇胆啊？你哋细个嗰阵时啊，佢成日都帮你对付嗰啲顽童噶。 呢啲都系以前嘅事嚟啦。自从佢留学翻嚟之后，变成点你都知噶。 知乜唔知啫？佢咪变成一个斯文有礼嘅青年咯。 斯文有礼。爸爸，你真系咁睇佢？ 哇，唔系。 如果俾其他人知道咗啊，佢哋就会揞住个嘴笑噶，仲会话加老师一啲眼光都冇添啊。 喂，罗丽莎佢。 你唔使咁灰心嘅，揾机会耐心劝下佢啦。爸爸，你揾阿里哈图同佢商量下，可能仲好啲咧。 又系喎，或者佢会应承我哋咧。 罗丽莎，有好消息话你知啊！我啱啱赢咗校内剑击比赛嘅冠军啊，好开心啊！唔知道你系咪同我一样咁开心呢？ 唉，点会啊？佢边度似赢咗剑击比赛冠军啊？分明讲大话！去咗西班牙留学嗰阵时，寄咗咁大堆信俾我，翻嚟咁耐，一次都冇约过我去街啊！讨厌啊！佢嚟呢度做乜嘢啊？ 哦， 千祈唔好话我喺度啊！我识做噶啦。 你想见罗丽莎？ 所以我专登嚟呢一度。 罗丽莎，哇！佢今朝一早出咗去，而家仲未翻嚟喎。 出咗去？去咗边度啊？ 去咗边度啊？ 系啊，我呢个女人好唔定性噶，成日粒声唔出咧就走咗出去，去到无影无踪噶。嚟啦，饮杯嘢慢慢倾啦。你都饮杯啊？ 咁多谢咯噃。 真系噶，咁啊真系可惜啦。我仲专登带份礼物嚟添。 有礼物啦。 其实咧，我专登带呢份礼物嚟呢一度，系想话向佢求婚嘅。 啊？ 呢只系订婚戒指，麻烦你哋将佢交俾罗丽莎啦。 婚姻大事，我谂都要问下佢本人。 自从我喺呢度见到佢之后，就留下咗难忘嘅印象。我已经下定决心，除咗罗丽莎之外，系唔会娶任何人。 但系 系咪咁少嘅事都做唔到啊？ 唔系，我都想帮你嘅大人。不过我个女已经同人订咗婚啦。 妙啊！究竟系边个？ 好似你咁自由自在几好啊！一日到晚咩都唔使做。 喺咁嘅天时做嘢好辛苦噶嘛，我宁愿瞓下觉好过啦。 如果俾大家知道黑龙原来咁懒嘅咧，我谂 布布吉啊，呢件事系唔可以话俾任何人听噶。 虽然你想隐瞒真正嘅身份啊，不过再系咁样落去嘅话咧，罗丽莎就会讨厌你噶啦。 唉，竟然讨厌咗一半啊。 咁你由得佢呀？啊，一讲起佢啫。 哦， 罗丽莎。 哎， 剩翻落嚟嗰一半，似乎都讨厌埋咁啊。 罗丽莎，你做咩啊？做咩嬲爆爆咁啫？吓，系咪我得罪咗你啊？你应下我啦，好唔好啊？ 我之所以咁嬲你啊，系因为你乜嘢都唔做啊！你知唔知道最近呢一条村嘅村民点样话你啊？你冇出息，软皮蛇，不知进取。我同你喺埋一齐啊，我真系羞耻到无地自容啊！ 你话同我一齐觉得羞耻啊？ 唔单止咁样添啊，仲有啊，你究竟当我？ 哦，真系巧啦，喺呢度见到你喎，罗丽莎。 你好嘛，加布连奴少尉。 见到你就啱啦，贝格迪格斯，我有一啲事想我揾你噃。 乜嘢事啊？咁样好危险噶。 贝格迪格斯，我决定要同你决斗啊！ 啊，决斗 点样啊？你唔够胆啊？ 使乜惊你啊？不过点解要决斗啫？ 因为罗丽莎嘅事。 因为我嘅事？ 冇错啦，罗丽莎，你爸爸亲口同我讲话，你已经同呢个男人定咗婚啦噃，系咪啊？ 定咗婚系咪？ 不过咧，我唔会咁轻易就放弃罗丽莎嘅。所以我就咁样决定咗啦，一定要同呢个男人决一高下。迪格斯，执起把剑啦！ 咁样系冇用噶。 点解冇用啊？如果你有资格做佢嘅未婚夫，咁你一定会同我决斗噶，系咪啊？ 冇错啦，迪格斯，快啲执起把剑啦！ 罗丽莎， 听到未啊？仲唔执起把剑？ 不过我从来都未揸过剑噶。 迪格斯啊，你咪写信话俾我知，赢咗剑击比赛嘅冠军嘅。 系咁就要等我嚟见识下啦。你再唔执起把剑嘅话，我就唔客气噶啦。呀！哇！哇！咁可恶！你想走系嘛？大明光仲落我面，咪走啊！咪走！ 哎呀，真系冇眼睇啊！ 正人冇胆匪女， 迪格斯啊，点解你唔同佢决斗啊？ 我咁样点斗？ 又话剑击冠军，全部都系假嘅。 罗丽莎，呢个男人根本就冇资格做你个未婚夫嘅，你而家知道啦。一于就同佢取消婚约，再同我。 你简直系妄想啊！好似你啲咁嘅人，我系唔会中意噶。话俾你知啊，我最憎就系你哋呢班军人噶啦，我唔会嫁俾你噶。 罗丽莎，边个仲够胆笑啊？ 少尉，究竟发生咩事啊？ 多事干啦。 我扶你啊。 等阵，你今日唔准离开啊！ 好耐冇见啦， 系啊， 我想同你商量下佢哋嘅婚事。 咩婚事啊？ 唔系佢哋嘅婚事咯，佢哋都识咗咁耐，系时候噶啦。我想了决咗心愿啫。 不过啊，佢两个似乎未有意思喎。 就系因为咁，我先至嚟同你商量啊嘛。但如果我哋同意噶啦，佢哋两个冇咩问题噶啦。 今次大件事啦！ 唔 系，咁就弊啦，迪格斯运咗入监狱啊！ 有咩理由话我犯叛逆罪啊？ 你整到我个额头伤咗啊，净系呢样都够晒数啦。 嗰件事系意外嚟嘅啫嘛。 收声啊！佢迟啲要拉去审判，边个都唔可以见佢嘅。 系， 呢个系 放火嘅疑犯嚟噶， 纵火狂魔。 系， 我要审问下呢个人啊，阵间将佢带去我间房嗰度咧。 知道啦，小慧。 火燭嘅噃，點解會咁咧？ 梗係俾人放火啦！ 放火啊！ 尋晚縱火狂魔由監獄嗰度逃走咗啊！ 啊，哎呀，咁呢度附近咪好危險，要快啲捉翻佢先得啦！如果唔係佢周圍放火咁啊，弊啦！ 我哋都想快啲捉翻佢嘅，可惜最近為咗黑龍呢一件事呢，太遠嘅地方我哋係唔會理嘅噃。 嗯，咁點啊？ 如果羅麗莎肯嫁俾我嘅話咧，我就會盡力去保護布利家嘅財產同埋呢一帶嘅安全嘅。 啊！ 要我同格布連奴來往？ 哎呀，你敷衍下佢啦！你肯咁樣做咧，佢就會帶齊兵馬去捉嗰個縱火狂魔噶啦。 難為佢身為軍隊嘅少尉，竟然要挟我。 羅麗莎，你應承佢啦，嗰個縱火狂魔可能係對付我哋噶。 我唔去啊！見到佢就討厭啦，點同佢一齊喎？ 啊！罗丽莎， 罗丽莎啊！ 哎呀！ 点解一定要我同啲咁嘅衰人一齐？啊！啊！啊！罗丽莎。 布布格做咩啊？ 罗丽莎佢， 罗丽莎佢点样啊？ 行啊，快啲行入去啦，快啲！ 做咩啊？捉我嚟做咩嘢啊？ 你放心啦，我唔会伤害你嘅，只系想同你倾下偈咁啫。 我同你有咩好倾啊？快啲放我翻屋企啦！ 冇走得咁易啊！呢间屋咧系喺嗰啲冇交税嘅农民嗰度没收翻嚟嘅，就算嗌破喉咙啊，都唔会有人嚟救你噶啦。看來你是非常討厭我吧，不過我想你知道敢做是錯上加錯，如果你肯答應我的婚事的話，那你家裡就沒有人敢放火的了。現在那個縱火狂魔可能在你家的農場附近找著目標都未定的。 難道你放走縱火狂魔？ 千祈咪亂講啊！只要你係咁已應承嫁俾我啦，咁我咪即刻叫人去捉佢翻嚟啦，咁就要睇下你識唔識得做啦。就一啲都唔知情。 系啦，少尉啊，你点处置佢啊？ 就困佢喺呢一度啦，直到答应我为止。你要看实佢啊！ 系，既然你命令到啦，哎呀，其实咁做有咩好处？ 叫咗你唔好嚟呢一度噶啦。 嗰个女仔喺嗰间屋度啊？ 呢啲嘢你无需知道啊！ 咁嗰件事系咪要继续做啊？ 今晚就继续啦。 唔见啦，搵唔到唔见啊！喂，点啊？搵到未啊？ 未啊，周围都揾过啦，唔见佢喎。咁唔通落嚟沙？ 哎呀，你唔好乱咁谂啦，佢一定会冇事噶，迟啲佢就会翻嚟噶。 你呢个纵火狂魔好大胆啊，还快点停手。 不关你的事。 我知呢件事是格高连奴少尉指使你咁做嘅。佢将罗丽莎收埋咗喺边度？ 不过我啦，其他嘅事我唔知道噶。 你要快啲讲啦，究竟收埋喺边度？ 黑龙啊！ 黑龙啊！ 啊！黑龙啊！ 仲即刻放人？ 唔可以啊，因为我是军人，唔可以违背上级嘅命令噶。 将道门打开之后，即刻离开呢度。 既然系咁，诶，听你吩咐做啦。 黑龙， 你去边度啊？咁大胆，想我做逃兵啊？ 唔系啊，唔系啊，我只不过系 黑龙， 格高连老少尉，你滥用军人嘅权力嚟满足自己极度狂妄嘅欲望，你真系妄想啊！ 我嘅事唔到你理啊，等我好好咁教训下你啊！ 呀！Hello！ 格高连老少尉，如果你而家决定改过自身嘅话咧，我就放过你啦。 妙华， 雷蒙司令官啊， 呢度，等我， 系黑龙啊，快啲追！格布连奴少尉，你居然瞒住我做埋晒啲咁嘅伤天害理嘅事，你一个人已经全部讲晒我知啦。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做出这么多愚蠢的事，值得什么？你是一个军人来的，少尉，正是蠢材啊。 真的真的对不住了。 这一件事传了出去，你叫我怎么交代啊？你自己反省一下啦。现在要隐瞒事实，你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啊，一切后果唯你是问。 啊，是是。 少尉，这件事以后都不准你再插手。这个是我的命令来。 是。知道了，司令官。 妈妈， 啊，黑龙丽莎， 吓，黑龙啊，黑龙，多谢晒你啊， 黑龙，多谢你啊。 家老鼠啊，迪格斯可以平安翻嚟，全靠你啊！多谢你啊！ 唔使客气，我不过系同雷蒙司令官讲咗几句好话啫嘛。 呢件事啊，都系全靠你帮忙啫。 迪格斯啊，咁快翻出嚟真系好啊！ 其实点解你仲要入去监狱度啊？ 如果唔翻入去啊，就会多条逃狱罪噶啦。 迪格斯啊， 系， 你点样啊？想唔想同罗丽莎结婚啊？ 结婚啊！ 妈妈，如果系黑龙咧，我就一定嫁俾佢。 唔准啊！ 系咪黑龙系应该属于我嘅？ 吓、啊！ 喂，咁唔好咩？点解要避开我？ 系啊，求下你啦，你唔好再逼我啦。 照咁样睇咧，要等多十年先至结得婚咯。 应该 系啊，求下你哋啦。系啊，救下我啦。 乜嘢话？大爷攞少少嘢啫，咁都要俾钱。 不过，如果你哋唔俾钱嘅话咧，咁我成家嘅生活点算？ 我哋每一日都喺度保护紧你哋嘅，仲使乜俾钱啊？ 不过啊，哎呀， 你系咪唔信气啊？咁一切后果就唔好怪我啦。 你哋要快啲停手啦喎，简直系目无王法啊！ 哎呀，呢位姐姐真系果然够晒胆识噃， 你系咪对我哋好唔满意咁啊？ 罗丽莎，唔好多事啦。 大人，你有怪莫怪，千祈唔好啊！ 多管闲事啊！ 你冇事啊嘛？ 你好嘢啊！唔准避啊！ 哎呀！ 你真系好大胆啊！ 唔关我事噶，唔系我打你噶， 岂有此理啊！哇！太放肆了， 对不住啊， 我一定要收拾你。 迪格斯啊， 少威啊， 停手。 你有没有受到伤啊？ 唔该你啊，好好管管教下啲部下。 真系估唔到你连发嬲嗰个样都系咁靓嘅， 少尉啊！再唔巡逻嘅话咧，就 哼，仲要巡逻啊！唉，吓死我！ 你点啊，迪格斯？ 哇，出嚟威风啊！好耐冇见啊，迪格斯， 奥里， 你由西班牙翻嚟咁耐咧，都唔嚟探下我呢个老友记啊！真系似乎过分咗啲咁啊！ 是啩？ 嘿呀！ 我赢咗你啊！ 经已好耐啦， 不过啊，真系好威风啊！ 喂，奥利啊，你喺度赞紧边个啊？唔好话俾我听，你喺度赞紧甲布连奴啊吓！ 梗系啦，我真系好希望可以好似佢哋咁样啊！ 你傻咗咩？ 嘿，你哋啲女人又会识得咩叫威风咩吓？ 迪格斯啊，你帮口话下佢啦。 呢样嘢啊，奥利啊，千祈唔好谂住做坏事啊！ 睇住嚟啦，终于有一日咧，我会做到军人嘅。 咁啲火药咧，系我谂足够摧毁一个基地，唔好错嘅。咁收埋喺边度啊？喺西山嘅山洞入边啊，放喺山洞入边，用乜嘢俾人发觉？你放心啦。就算是村民平时都很少去那里的，更加不用怕军队会知道，他们根本不懂去的嘛。 始终有一天我们会赶走那班军队的，到时候那些火药就用得着了。 是 那是你呀，奥利，你几时翻咗嚟呀？ 我啊啱啱翻嚟咋。 你唔舒服咩？你面色咁难睇㗎吓。 唔係呀，我好精神啊。 冇死啦，今次呢轮都轮到我威风下啦。 咩话？有火药啊？ 是啊，我讲真的，他们为了要炸毁基地，所以先收埋好多火药啊。 你都讲不出是哪个讲的，你叫我们怎样相信你讲的？ 哪一个啊？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讲的，但是我真的听到的。 最近啊，有好多人为了攞奖金啊，攞假情报礼啊。 我没讲大话的，他们真的收埋了好多火药的。 你以为我傻的？你讲我就相信的咩？看下你个样咧，就知你喺度乱讲嘢啦。 好啦，呢件事你由头讲一次俾我听。 不知道少尉怎么想的，一听他讲完就相信他，还要我来这些这样的地方。 有没有发现啊，高力士？ 没有啊，少尉啊。哎呀，好痛啊，哎呀，为什么来这些地方啊？哎呀，搞到这样都有的。哎咩嚟啊？哎呀，搵到啦，搵到啦。 火山爆发啦，执嘢走啦。 唔通係我哋啲火药？ 呢啲奖金属于你噶啦。 奖金啊？我唔需要噶，我净系想，我净系想你俾我加入军队噶咋？ 咩话？加入军队？冇咁易，你当军队系乜嘢啊？ 有志气啊，咁我就成全你啦。 系真嘅，少尉。 由今日开始，你要打探多啲情报。 系，好嘢啊！我终于都成为军人啦，真系好威风。哎呀，边个啊？ 啊，对唔住啊，奥利哥哥。 小心啲啊嘛。 呢件唔系好似系军服嚟嘅。 点样啊？系咪好威风咧？嘻嘻。 正嘢系怪人嚟噶。 是啦，罗丽莎，最近你对迪格斯有什么意见啊？ 你究竟想问什么啊？ 我是问你们会不会结婚啊？ 为什么一定要逼我跟一个咁冇上进心的男人结婚啊？ 有冇上进心根本就不是问题，你都知道这里附近最有钱的农场场主就是迪格斯的爸爸啦。 妈妈你这么说是因为他有钱所以要我嫁给他了，是不是？如果是这样就完全不用理我一生的幸福啦。 最紧要咧就系有钱，我哋做女人嘅会点啫？如果想生活幸福啊，就一定要嫁俾啲有钱噶嘛。 唔好再讲啦，你除咗钱之外啊， 喂，你哋知嘛？古伦场主嘅仔奥利加入咗军队啊！ 奥利佢，古伦场主屋企喺我哋呢条村咧系第二大嘅农场嚟噶。如果你唔喜欢迪格斯，咁就同奥利结婚都唔错啊！ 嗰啲参加军队嘅人，我最憎噶啦。 哎呀，这个罗丽莎整个小路仔这样 的。个物在我们这班人之中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人的。 不过如果没有人告密的话，军队又怎知道要藏火药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个这样的人，那这个人就一定没有民族血性的了。 以后我哋点办好？ 冇办法啦，以后就睇事态发展而定啦。 系。 奥利，点解着成咁啊？ 爸爸，件衫点啊？有型咧。 呢度系军队服装啊。 我以后啲工作咧就会好繁重。 工作好繁重？ 系啊，我提供嗰啲消息俾军队啫嘛。哦，哎呀， 咩话？ 你放心啦，我好识做嘅，我都冇提到你个名。 唔通收埋火药嘅事系你去告密嘅？你个衰仔啊！ 做乜嘢咁嬲啊？我自从加入咗军队之后啊，佢哋已经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对我噶啦，爸爸。 你冇血事，除衫啊！你同我即刻取咗件衫去啊！ 取啊！ 奥利，你知唔知你而家做紧乜嘢？ 我乜嘢都知道啊，系你自己唔知咋。 手段真系越嚟越卑鄙啊！ 喂，老西，俾呢个嚟啊！系咪觉得好唔满意咁啊？喂，想点样啊？企晒喺度啊！系咪想打交啊？喐亲手咧，即系同军队作对啊！哎呀！唔该，你即刻派兵出去，将嗰班人捉晒翻嚟啦！ 咩话？你当军队系乜嘢啊？ 奥利啊，我而家想话交个任务俾你啊！ 任务啊？有任务交俾我啊？ 希望你利用优越嘅收集情报嘅能力，去找出黑龙匿埋的地方。 找黑龙？ 找到之后你就会成为情报部的最高领导者。 我知道的了，我一定会找到黑龙的斗口出来的。 小威啊，你傻了咩？你这样做会不会越权啊？ 哼，这些这样人利用完之后赶他走就得了。 爸爸，如果你知道黑龙匿埋喺边嘅话，就话俾我听啦。其实你又使乜同佢隐瞒？讲出嚟啦！今次咧，我升职都系要靠佢噶啦。 冇血性啊！ 哎呀，哎呀， 你咁样做法啦，简直就侮辱晒成村人啦！你完全唔知道人哋对你点样睇噶，村民啊点样痛恨军队，你又知唔知啊？你即刻撤啊！以后我唔想再见到你。 我真系估唔到奥利会变成一个咁样嘅人，你哋而家教下我应该点样做啊？如果奥利啊可以好似狄格斯咁样就好啦。 未必嘅，我就觉得狄格斯咧都唔见得好得去边一度。 你好嘛，古灵叔叔。 我就宁愿佢好似狄格斯咁怪咁有血性啦。 哦， 佢最近啊升官发财，四周围去查探黑龙嘅真正身份。好啦，我睇你都系帮唔到我乜嘢噶啦，我真系走啦。 其实咧，做父母嘅都会为子女操心噶啦。 报报价。 对唔住啊，因为我肚饿。哎呀，乜原来系你啊，吓死我啊！ 我有件事好想你帮我去做噶。 系咩事嚟啊？ 只要监视住爸爸，一定可以打探到黑龙嘅消息嘅。嗰个人，黑龙。哎呀，又会走得咁快脆都有嘅。哦，哎呀， 呢一封信俾爸爸噶，系黑龙亲笔写噶。 系咪呢一度啊？黑龙佢哋系咪真系喺呢一度噶？ 系啊，系我自己收翻嚟嘅情报，绝对唔会错噶。呢、這个时候喺屋入边咧，佢应该同班叛贼喺度开紧会噶。 好啦，咁就派你过去睇下，佢哋系咪真系喺呢一度啦？ 要我自己一个人过去睇啊？ 听住啊，呢、這个亦都系你收集情报嘅责任嚟噶。 不过啊，我唔可以。 好大胆啊！你系咪唔听上司嘅命令啊？ 我去啦，我而家就去啦。你哋好嘛？请问黑龙系咪喺度啊？ 睇情形好似仲未嚟到咁噃，等佢哋嚟齐之后就将佢哋一网打尽，你哋就喺度埋伏啦。 你哋唔使埋伏啦。 边个？系黑龙。 你哋好想揾我咩？ 陷阱啊！ 你哋咁容易跌入陷阱，点可以保护啲市民啊？ 你侮辱我哋系嘛？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将黑龙佢捉住啊！你哋全部一齐上啊，去啊！ 哎呀，好实啦，有冇搞错啊？已经咁难开，仲上嚟阻住？ 等我嚟收拾你啦！仲投降？又似你啊！咁样算咩英雄啊？ 都差唔多系时候噶啦。 哎呀，已经发出信号添啦，唔得哟，快啲喐啦哟！又咁干净，洗到咁干净啊！ 仲未曾想咁快死住噶， 黑龙，你竟然出埋晒啲咁样诡计系嘛？ 今次咧小情大戒，以后要小心啲啊！ 今次系警告你，以后都唔准再喺度哈哈霸霸。 哎呀，差啲啊，连命都冇啊！ 日日都系你嗰啲情报唔准确，所以搞成咁嘅啫。你已经再冇资格着住呢件军服啦。 唔好啊！ 我唔想再听到你嘅解释啊！即刻除咗呢件军服同我躝尸啊！ 迪格斯啊， 点解咁啊？听讲你连饭都唔食喎。 迪格斯啊，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发咗场噩梦咁。 发噩梦？ 我系真心真意咁同佢哋卖命嘅，但系点都估唔到佢哋完全系利用紧我嘅。我真系冇面目翻去见爸爸同啲村民啦。 而家后悔都仲未迟啊！ 吓，咁我应该点样做先至啱啊？ 呢样嘢咧，问下你爸爸就知噶啦。 去问我爸爸。我好对唔住啊，爸爸，一日都系我唔好嘅，以后我会争争气咁做人，就算要牺牲性命，我都绝对唔会再退缩噶。你原谅我啦，真系噶，我一定会将嗰啲腐败嘅军队打退噶。 你知错都好， 爸爸， 做人呢要踏实啲，唔好睇表面上嘅嘢啊。 系啊。由今日开始咧，就以黑龙合为榜样，俾心机啊！